80多岁的他有一个梦想，希望能够活到90岁，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。 多少岁就能捐献？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。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 北京时间10点整。 FM 986再度领。